他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声。 朋友对我说再见，你却再见，让脸变得表面，真的不用说再见，就算再见结局不能改变，就算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了解，不用冒险就真的再见。如果有缘我们会在一起，反正地球本来就很远，就算今天你也走了多远，反正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夫妻之间沟通是非常重要的，没有什么是不好商量的。比如说昨天呢，亚威的老婆骂他，你看看你做的这些破事儿。亚威就跟他说，你应该多想想我好的一面嘛。他老婆果然接受了他的建议，说你看看你干的这些好事儿。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瓦的叶。想听到更多的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。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 爱生活， 爱生活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放肆幻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就我个人而言，钱的确能够较大反映出感情浓淡的走向。我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，想给他买，这个东西很好吃，想给他买，这个东西很新奇，也想给他买。可是当热度退减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缺的东西还挺多的。我依然舍得为你花钱，但你不再排在我的前面了。你人工置顶的特权被取消掉了，所以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是评判爱或不爱的标准。 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，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。如果爱情是你的游牧，拥有过是不是该满足？谁对我踏上孤独的丝路，追逐你的脚步？谁带我离开孤独的丝路，感受全是能够扎营停住，将笛声胡旋舞，为你笑为你哭、哎、爱上你的全部，放弃我的全部，爱上了你之后我 伤了你之后，我从来不哭，谁是谁的幸福，我从来不在乎，谁是谁的旅途，我只要你记住。心就是穷人的珍珠，你的笑支撑着我虔诚的最初，狂风沙石我单薄衣服，穿越过亚细亚的迷雾，谁带我踏上孤独的丝路， 看书说，唯有深刻的认识事物，才能够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体谅，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。我们包容一件事情，是因为我们深刻地理解了这件事情。 心在空荡的窗，梦反锁在铁窗，睁开眼数不完第几个绝望的天光，我的从前以后都留在你身上，筑成一道围墙，这去后半生的晴朗，谁说时间是解药，一天一天回忆能淡掉，我的悲伤却好不了，像一片刺青擦不掉。